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FM 九七四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七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悦享四季大师与少年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音乐会将会在1月28号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和大家来见面了。那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呢，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少年乐团在2017年创办的。本次音乐会的主题依然是乐团每一次亮相时候的系列主题《大师与少年》，呈现的呢也正是音乐家们对小小少年的关爱、帮助和支持。一流乐团的音乐家还有音乐学院的教授们将会和我们乐团的孩子们同台演出，比邻演奏，为小少年们撑起起航风帆，引领他们感受音乐的力量。那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呢，除了全体成员会参加演奏的管弦乐作品，还分别以弦乐队和管乐队的形式来演奏弦乐作品和管乐作品，更丰富地展现管弦乐队当中不同组别的声音魅力。没有机会到现场来聆听我们演奏的朋友，可以通过直播平台，像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易直播、凤凰新闻还有今日头条等等直播平台来观看我们的演出。2018年1月28号，悦享四季第七场大师与少年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音乐会，期待和听众朋友们见面。好了，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永恒的魅力，一起分享的是哪位音乐家的人生呢？我跟你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位人物吧，他善于画那种虚无缥缈、那种铅笔画的这样的一个风景画画家，而且呢，他又是一位热情的歌颂自然的诗人，还有就是他是一位作曲家。能够想到他是谁吗？他的名字是谁吗？永恒的美丽，音乐人生。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就是他的音乐，当然也聊一聊他在世时的一些事情。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我们音乐人生的主题人物就是门德尔松。

这就是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公益演出《大师与少年》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的音乐会。音乐会的演出地点呢是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那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少年乐团，成立于2017年。那没有办法到现场来聆听我们音乐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直播平台，比如像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一直播、凤凰新闻，还有今日头条，都可以实时观看到我们这场音乐会。那这次音乐会的主题呢是大师与少年，呈现的也正是音乐家们对于我们小小少年的关爱、帮助和支持。一流的乐团的音乐家还有音乐学院的教授们和我们乐团的孩子们同台演出、比邻演奏，也是为小少年们撑起了起航的风帆。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些音乐家对我们乐团的扶持。好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节目当中的话题就是门德尔松。记得在2017年乐团成立的时候，我们在那场音乐会上就曾经演出过门德尔松在十几岁的时候写的他的小提琴协奏曲，那是他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今天我们再次走进这位作曲家，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十段。